加太书一章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上帝引领我们讲道与听道。天父，天父，恳求你吸引我们，你的儿女，你的子民，你的仆人使女们，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感受你的话语。天父，天父，恳求你打开你百姓的嘴巴，你百姓的耳朵，以及你百姓的心，让你的仆人说福音，让我们众人听福音，并且让我们一同顺从圣灵的引领，活出福音。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求你引领，求你帮助，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视经历，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经历过上帝，而这种经历又常常会被称为生命故事或者是见证。而因为基督信仰对我们的生命的确的确的确应该产生了全面性的影响，所以基督徒们的确应该要有某一些经历，某一些生命故事以及见证。不论这些经历、生命故事跟见证是比较偏向在理性上思想上帝，还是比较偏向在情感上感受上帝，或者是比较偏向在决定当中信靠上帝、经历上帝，不论偏向哪一方，我们都应当要有拥有这一些经历、这一些生命故事以及见证，并且我们应当分享他们。那具体而言，见证的重点与内容应该是什么呢？另外，分享见证的动机跟目的又应该是什么呢？最后，应该如何预备见证呢？对于这一些大灾问，我最近听见有些人这样子分享，这样子回应。第一，他们说，见证的重点是改变，而且最好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改变，或者说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改变。比如说，可能从生病变成健康，从事业的失败变成成功，从家庭的不和睦变成和睦，从晚上可能失眠睡不着变成睡得着等等。所以他说，见证的重点是改变。第二，他们说，见证的内容应该要以你做了什么努力才得到这种转变，以及你在这种转变之后你得到了什么。见证的内容应该要以这一些为主，因为这样子听众才容易听得懂，并且也才容易吸引他们继续听下去。然后第三，在聚会当中让人分享见证的目的， 目的主要在于让聚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跟我，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好让人更有参与感，好让人更喜欢来参加聚会，并且更喜欢在聚会当中分享自己。第四，也是最后，有人说，关于见证的预备，关键在于分享见证之前一定要努力的排练，因为唯有如此才比较容易有成功的经验。他在分享的时候比较容易有成功的经验，大家比较容易反馈回馈给他，这样也才比较容易借着这些成功的经验来达到让人参与聚会有参与感，喜欢聚会也喜欢在聚会当中分享等等的目的。对于这一些这些刚刚所说这些对于见证的看法，我们有什么想法呢？其实关于见证的大小事不仅这些人有话要说，圣经也有话要说。所以便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借着保罗他分享他自己的见证，一同来思想见证时的重点与内容，见证的动机与目的，以及见证的预备等等的关乎于见证的大小事，并且一同来反思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想法，看看在这些想法当中有哪一些是被圣经所肯定，又有哪一些是被圣经所否定而需要调整等等。因此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哪一卷书里？是在加拉太书里，对不对？ OK， 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区域教会的一封很长的信。在加拉太书的开头也是我们上次正道的信息，不论大家记不记得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稍微有些小小的复习。在加拉太书的开头，保罗没有为加拉太信徒向上帝献上感恩，反而在开头就严厉的指责他们可能正在离弃基督。所以在一章六到十节，我们看到保罗就噼里啪啦指责了加拉太信徒一顿。在这之后，保罗他调整一下他的呼吸，改用和缓的口气称呼加拉太信徒。第十一节的前半，他称呼他们为弟兄们，也就是弟兄姐妹们。保罗想要借这个称谓来让刚刚听到他破口大骂的加拉太信徒们知道，就算我刚刚责骂你们，但你们仍然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所以请你们继续听我说下去吧。保罗就继续说下去咯。十一节的后半，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我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的来源与人无关。所以保罗在十二节的前半说，这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另外他也说，我保罗所传讲福音的管道媒介也与人无关。所以保罗在十二节前半也说，这福音不是人教导我的。那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他的，那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谁来的？是谁教导他的呢？十二节的后半，保罗就接着说，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说啊，他所传的福音是直接从上帝的启示而来，是直接从耶稣基督来的。而在十一到十二节，声称自己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之后，保罗就接着在十三到十七节 描述自己悔改归正的见证。在见证的一开始，13节的前半，保罗提到自己怎样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对保罗跟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犹太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表达一种与当时盛行的生活模式，一种当时盛行的希腊化生活模式截然不同，专属于犹太人的生活模式。所以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是在犹太教中，那表示他是一个严格遵守犹太人信仰跟习俗的人，所以在他的身上一定会有什么的记号，一定会有割礼的记号。同时间在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会随便乱吃，吃buffet吗？不会，他吃东西会遵守食物的禁忌。同时间他在安息日时他会怎样？他会严守安息。在保罗悔改归正之前，他就是这样一个在犹太教中的人。他以此清楚地区隔自己与其他人。我是在犹太教中的人，这条线之外是在希腊化世界中的人，并且他以此为荣，以此为自己的标签，以此为自己今生价值的来源。但是在悔改归正之后，保罗在基督里找到了新的身份，他以自己是在基督里的人为荣。对比于此，他过去是以在犹太教中的人为荣，在悔改归正之后，他以自己在基督里的人为荣，并且在6章15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悔改归正之后的保罗如何看待自己过去那一段在犹太教中的日子呢？首先13节的后半，他说过去的他是一个极力逼迫残害上帝的教会，想要试图摧毁教会的凶手。这是因为过去的保罗他认定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完全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过去在犹太教中的保罗认定教会应该要被摧毁。而过去的他除了是个摧毁教会的凶手之外呢，14节保罗也说，过去的他比他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因此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所以关于过去那一段在犹太教中的日子，保罗描述他自己是一个很疯狂的人，他既疯狂的恨恶基督的教会，又疯狂的热爱旧约的律法。在13、14节说完了过去种种之后，保罗就接着在15到17节描述自己悔改归正的经过。从13到14节进入到15到17节当中，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重要的变化。当保罗在13、14节描述自己悔改归正之前，他都以我作为动词的主词。13节他说我极力逼迫残害，14节我更有长进更加热心。可以说保罗那个时候的生命是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但是在15到16节，上帝取代了我成为了他生命的中心，上帝取代了我成为他描述的句子里那新的主词。15节，上帝把我分别出来施恩照我。16节，上帝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这样的改变不仅应该呈现在保罗的见证当中，同时也应该呈现在你跟我的见证里面，你跟我的生命故事里，你跟我的经历里。也就是说，我们的见证应该都能够点出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改变，从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变成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而这样的改变不仅会和我们看得见的行为有关，同时也会和我们看不见的想法跟感受有关。接着15到16节的前半，保罗就连续点出与他的转变相关的四件事情。第一，保罗说这个转变和上帝在他悔改归正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他有关。所以15节的前半说，上帝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第二，保罗又说他的转变和上帝以恩慈呼召他有关。所以也如同15节的这个后半说，上帝又施恩召我。第三，保罗继续说，他的转变不仅和上帝拣选他、呼召他有关，同时也和上帝打开了他的心，让他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有关。如16节的前半说，上帝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第四，也是最后，保罗说，他的转变不仅和他自己有关，他的转变也和其他人有关，不仅和上帝拣选他、呼召他、赐予他耶稣基督的启示有关，也与上帝要他向其他人传扬耶稣基督有关。所以就如同16节中间所说，上帝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在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上帝为什么要主动拣选、主动呼召、主动启示、主动差遣保罗呢？是因为对上帝来说，保罗很有用，保罗这个一跺赞很值得吗？不是的，不是因为保罗很有用很值得，而是因为上帝乐意这样做。就如同16节前半所提示我们的，他乐意，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式。拥有主权的上帝，他乐意，所以他主动的拣选、呼召、启示、差遣保罗。上帝并不是因为保罗跟我们很有用而爱我们，或者因为保罗与我们很值得爱所以爱我们，他爱我们只是因为拥有主权的他乐意如此，他乐意爱我们。而我们也只有在这种彰显上帝主权的爱当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不会失去的爱，不会因为我们不可爱而消失，而会因为上帝是爱而永远存在。这种彰显出上帝主权的爱，推动着我们分享见证，分享自己如何因着上帝主动的拣选、呼召、启示、差遣，而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变成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并且我们渴望分享见证，不是因为要赢得他更多的爱，好像分享这个5次可以得到5分，分享10次可以得到10分。不是，我们渴望分享见证，不是因为要赢得他更多的爱，因为我们已经完全被他所爱。我们分享见证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要对这一位主动爱我们、主动拣选、呼召、启示、差遣我们的上帝献上感恩，献上我们感恩的回应。就如同保罗在加太书2章20节当中所表达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说我要为他而活。这应该是我们分享见证的动机。 看完了保罗在13到16节前半所分享的见证之后，让我们接着来想一想，这个见证可能会对当时加拉太信徒所产生的双重影响，而这可能也是保罗当时想要分享这见证的双重目的。第一重影响跟目的是证实。既然这个见证证实了保罗的悔改归正是从上帝而来，是出于上帝主动的拣选、呼召、启示跟差遣，那么保罗悔改归正的源头，也就是他所传的福音，便也自然得以被证实是从上帝而来，而不是从人而来。好像有点饶舌哦，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证实，证实什么？保罗因着他所听的福音以及他所传的福音，所以他悔改归正了，对不对？ OK， 好。那他悔改归正的见证证实了是从上帝而来，那悔改归正的源头，这福音也得以被间接见证实是从上帝而来。而这就是他在11到12节想要清楚表达给当时加拉太信徒知道的，说明他自己所传的福音真的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神而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所分享的见证，关于自己如何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变成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的这些见证，其实也应当可以证实我们所传的福音真的是从上帝而来，是大有能力，是可以拯救罪人的好消息，因为你跟我已经先被拯救了。另外，刚刚说的第一重影响跟目的是证实，另外，第二重影响跟目的是榜样，其中可能包含着在悔改归正前的负面榜样，以及悔改归正之后的正面榜样。关于保罗悔改归正之前的负面榜样，保罗仿佛要借着他的见证对加拉太信徒说，弟兄姐妹们啊，你们想要走的这条路，想要靠遵行旧约律法来让你们成为更好基督徒的这条路，我早已经走过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就算你再怎样热心的倚靠自己来遵行犹太教的生活方式跟礼仪规矩，就算你再怎样尽力的想要借着遵行旧约律法来展现你的敬虔，你仍然无法借着这一些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哦，这真是一个坏消息，对吗？但同时间，在这坏消息的另一面隐藏着另外一个好消息，也就是保罗也仿佛在表达，就算你是再怎样败坏的人，像我保罗一样，你仍然可以因着上帝的主权领受他主动对你施行的恩典。这些是关于保罗悔改之前的负面榜样，接下来则是关于保罗悔改之后的正面的榜样。保罗仿佛要想要借着他的见证对加拉太信徒说，弟兄姐妹们啊，上帝呼召了我，就如上帝呼召了你们一样，所以请效法我吧，从原来那个对犹太教热血走向对基督热血吧，千万不要像你们现在这样无知，走反了方向，想要从对基督热血走回到对犹太教热血的老路上，不要这样子，重新向基督委身吧，再次站立的稳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负面的榜样还是正面的榜样，保罗都没有要求加拉太信徒做任何他自己不曾做过的事情。在他鼓励加拉太信徒要先在上帝的保守下忠于基督的福音，为基督而活之前，他自己先以身作则了。他自己先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活出忠于基督的福音，为基督而活的生命。 愿我们也都被圣灵所引领，像保罗一样，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不仅用嘴巴说福音，清楚地传讲福音，同时我们也活出福音。不仅活出福音，我们也用嘴巴清楚地传讲福音。让我们回到经文，在保罗见证的最后，16节的后半到17节，保罗提到，因为是上帝亲自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所以他认为他不需要和其他人商量自己悔改归正、蒙召传道的经历，也不需要被耶路撒冷使徒所认可，所以他直接前往了亚拉伯，在其他译本当中也被翻译为也会被翻译成阿拉伯啊，并且如果参照加拉太书后面所给的一些些微的线索，我们可能可以推论说，在阿拉伯的期间，在亚拉伯的期间，保罗可能开始向外邦人传道，呼应着上帝对他的呼召，同时他可能也前往上帝以前颁布旧约律法的所在西奈山，他在那里思想旧约律法与基督福音之间的连续跟不连续。不论他在那时段做了什么，在那段时间当中都是保罗隐藏、独处、静默的时期。对比于此，我们这个时代，隐藏、独处、静默、反思、咀嚼、整理、厘清，好像退了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在 Facebook、IG、Line、YT 等等网络世界当中习惯的曝光、高调、消费、感官的刺激、快速、转贴、分享等等等。比如说，每当有艺人、明星、政治人物，或者是各领域专家等等的名人信主时，各大基督教媒体可能第一个反应可能是争先恐后的要安排他们上专访，让他们分享见证，好让更多人知道这一些基督徒之光。这么做的确是有正面效果的，但是这种立即性、消费性的报道、专访、见证，其实往往是把双面刃。对刚信主的人来说，可能更是如此，因为在闪耀刺眼的镁光灯之下，人没有足够的时间跟空间去依靠圣灵与圣经来面对自己的老我，并且去依靠圣灵与圣经来反思基督信仰对他原本的理性、情感、意志与行动的挑战是什么。这些人和我们可能真正需要的是像保罗一样，先在隐藏、独处、静默当中反思、咀嚼、整理与厘清，先在圣灵的光照与圣经的启示当中持续对付自我、持续对付自己的老我，并且持续让新我在基督里成长。除此之外，也是因为在极具吸引力的舞台之上，我们很容易会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了让人听得懂，所以稍微稍稍的增加我们见证的合理性，或者为了吸引人，所以稍稍的增加我们见证的戏剧性，好让舞台上的聚光灯更自然的打在我的身上，好某程度的荣耀了我自己。但是保罗却不这么做，他只是平铺直述的将他被拣选、被呼召、被启示、被差遣的过程分享出来，并且说明自己的生命中心已经从自我转变成上帝了。这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分享见证的目的，除了是作为证据并且成为榜样之外，他分享见证的目的还包括了荣耀上帝。 作为证据并且成为榜样，以及荣耀上帝，这两者其实应该是一体的两面，并且应该从荣耀上帝这一面出发，从荣耀上帝来连结，作为证据并且成为榜样。也就是说，当我们见证的目的是以荣耀上帝为出发点时，圣灵会引领我们，使我们的见证成为基督荣耀福音的证据，成为基督徒荣耀生命的榜样。所以当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二十四节为自己的见证做小结时，他说，各教会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上帝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信息。最后最后，让我们整理一下，整理一下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一同思想关于保罗见证的重点与内容、动机与目的，以及见证的预备，并且一同来反思经文会如何回应今天信息一开始所提到有些人对于见证的看法。第一，保罗见证的重点和他的改变有关。他见证自己是如何从过去以作为中心的生命转变成现在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所以经文肯定了有些人所说见证的重点是改变，而这改变包括了生命当中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很成功的改变，某种程度而言跟保罗一样。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推论，这些改变应该也包括了很细微的、很抽象的、正在进行式的，甚至是紧抓的浮木而浮浮沉沉的改变。不论是哪一种改变，只要这样的改变能够显出我们生命的重心，正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成以上帝为中心，这样的见证都应当是我们所分享的，也都应当成为我们见证的重点。第二，保罗见证的内容表达出上帝对他主动的拣选、呼召、启示与差遣。这一切的一切彰显出来，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拥有主权的上帝。拥有主权的他乐意爱我们，使我们在他的爱中拥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见证的内容应该要清楚地表达出来，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谁，他是拥有主权的上帝，以及他对我们做了什么，他主动的拣选、呼召、启示、差遣我们，他主动的爱我们。这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在见证当中分享那我们做了什么努力才得到这种转变，以及在转变之后我们得到了什么结果等等，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而清楚地点出来，是上帝的主权在先，我们的回应在后。不论我们做了什么，都源自于我们对他主动的爱的回应。不论我们得到了什么，都源自于他主动的施予。第三，因着上帝主动的爱，所以保罗献上感恩，他想要为爱他、为他舍己的耶稣基督而活。这是他见证的动机，也应当成为我们见证的动机。另外，他见证的目的乃是从荣耀上帝出发，并且期待顺着圣灵的引领，让他的见证成为基督荣耀福音的证据，并且成为基督徒荣耀生命的榜样。所以见证的目的应该先直接连结于荣耀上帝。当这个目的达到时，圣灵便会引领人看到基督荣耀的福音，并且看到基督徒荣耀的生命，进而会喜欢聚会，喜欢在聚会里分享，对团契有认同感，也有参与感等等。第四，也是最后了，在见证前，保罗经历了隐藏、独处、静默、反思、咀嚼、 整理厘清等等的预备。这并不排除好好排练的必要，这两者很可能都是需要的，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特别强调曝光、高调消费、感官刺激、快速转贴分享的时代里，我们可能特别需要保罗所经历的，也就是隐藏、独处、静默、反思、咀嚼、整理跟理清。愿保罗见证的重点、内容、动机与目的，还有预备，也成为我们见证的重点、内容、动机、目的以及预备。愿我们一生传扬福音，也一生分享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你的圣灵给你的儿女、你的百姓，给我们恳求你的话语与你的圣灵持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使我们一生传扬福音，也一生分享见证，使我们持续更像你的爱子耶稣，也持续荣耀你的名。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求你帮助，求你怜悯，奉耶稣的名，阿们。